大家好，大肥，哇！头先啱啱录完呢个大肥商圈，咁咧就冇嘉宾，冇嘢卖，最主要咧想用几节咧就讲翻我咧对做生意嘅睇法嘅。咁咧因为咧网页嘅关系，因为仲好多嘢要捉。要做好佢，所以个商圈咧要七月先至可以搞得到啦。咁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先啦。第二咧就因为咧我咧就本身就上广州嘅，咁啊因为今日晏昼咧有啲会要开，所以去唔到。咁啊同广州两位网友咧就改下个礼拜啦，冇办法。咁咧希望咧就六月十三号至下个礼拜二至五啦，七点至九点。咁如果有啲有人有兴趣上嚟。吹下水倾下偈嘅，或者想对有啲生意题材敏感啲嘅，大家可以倾下。因为咧，我想咧就用几个 topic 咧，就大家倾下几个方向。咁可能做啲问卷啦，咁啊帮助个台啊，同埋嗰个商圈嘅路向点样定啦。咁唔好我讲晒，因为我讲得我讲啫。咁咧做人要听人意见嘅，真系。咁啊。想大家上嚟啦，咁嚟到嘅时候咧，仲有啲猫山王卖剩嘅，咁啊230蚊盒。如果你哋觉得你哋中意食嘅，就顺手带翻去咯。咁啊，另外有啲 D24 嘅，就104蚊盒。如果你哋觉得咧，都 OK 好食嘅，咁咪又顺手咪带翻去咯。啊，当然要俾钱啊，咁样。如果唔系咧，就有益埋啲同事，咁咪同事食埋佢啦。咁因为都好卖嘅，又。冇认真卖过啦，我想试下做呢一啲嘢，帮补下个台啦。主要靠佢赚钱又冇可能。咁咧就台务唔讲咁多啦，其实而家都好少讲台务啦。咁就讲翻啲节目啦。依家男女咧，其实我都有听嘅，第一集比较流畅啲啊，因为咧嗰个人啊，即系嗰个主持自己讲自己嘅事，跟住其实有啲根本上咧就有多咧就已经知道佢呢个事啦，其他嗰啲咁嘅嘉宾主持又好咩都好啦，咁佢知道啦，咁啊只不过话再问下啲细节嘅啫，咁啊流畅嘅 ，OK。但系第二集或者过去嗰集啦，即系啲内容系爆嘅，尤其今集咧即系寻日出嗰集啦，六月九号出嗰集，因为咧佢系揾咗个靓仔系以前做试过逼良为娼啊、吸毒啊，后屘转做社工啊咁啊比较内容丰富啲啦啊，人生经历系够嘅咁样。咁咧我听，但系唯一一样嘢就系因为咧太多主持，第二咧好沉啊，因为你问一句我问一句我问一句，其实同一件事。可能一个人答一次，跟住咧就有三个人问问题，跟住再答一次咁，下个形式可能要改一改咯。因为我相信呢啲题材永远嘅，即系古龙讲得啱，古仔写武侠小说嗰、那个系一个朗嚟嘅啫，最紧要就系讲人性。点解有好多人写武侠小说，或者你唔理你写咩都，到最后尾就归于你写嘅人性好唔好睇，真唔真？吓、啊，即系唔好似阿肥猫嗰啲喊到，我老公打我啊，咁你唔觉得佢真？佢喊得好伤心，点解啊？你要问下你以前做咩先得噶？系咪啊？即系蒋丽云啊，你哋啲人啊，恶毒嘅语言啊，咁你讲嚟听下，你恶毒到我讲唔出，唔系随口噏，所以咧人生几廿岁人。当然有经历啦，咁我哋就想做呢一类型嘅嘢，因为咧我明白嘅网台系老嘅旧式嘅，因为世代换得太快啦，咁我哋做翻啲旧式嘅嘢啦，聚翻啲听众翻嚟啦，网友翻嚟啦，跟住我哋就开始咧下个月开始。转换有另外一批人加入嚟就做 YouTuber 咯，做一啲时事嘅话题咯，做啲而家年青人最鍾意嘅嘢咯，係咪呀？咁或者翻炒有个好成功嘅例子啦，欢乐今宵重新翻炒咪变咗一百毛咯。我哋都做希望呢即係个 个口袋够啦，因为唔知啊，咁但系寻日都倾掂咗，有班僆仔佢哋都有嘅，咁我哋可能又会有啲试影会嘅，因为咧有好多电影香港人，有啲做制作嘅，或者当实验电影拍咗，或者有啲人咧就好平，几十万抌心口拍一套戏，但系香港戏院唔上，摆上网冇人知，咁我哋咧就谂住咧可能派飞，或者我哋呢个频道度播。YouTube 度播，咁梗係版权係佢㗎啦，咁我哋借我条频道播，咁因为有萬二 view， 萬二个订阅，咁落嚟，咁呢就另外有个频道我傾緊，咁佢又有17000多个订阅嘅，咁我諗住加埋 Facebook Live 呀，咁我哋可能合作啦，咁将个层面讲大，咁佢哋做后生嘅，我哋做相对比较稳重嘅，咁两边即是两条腿走路嚟做啦。因为呢我真係唔识嘅，我本身係边学边做。咁啊希望多啲网友啦，唔好留言一句半句，如果真係有意见俾我嘅年纪大嘅后生嘅，可以呢亲身上嚟呢个台嗰度大家傾下。呢、這个好重要嘅。因为呢你哋先至係受众，我讲我嘅嘢你哋唔啱听做唔落去嘅。只有你哋想听，而我又能够，我又知道嗰件事系乜嘢，咁我讲，你哋先至会觉得 OK 嘅，即系等于呢几个月呢两个月，个个都炒黄毓民，咁我哋有个口头禅就系，我哋讲黄毓民咧，就比黄毓民自己讲自己咧就更加高收视，系咪？因为我笑佢嘛，但系而家再讲黄杨达、黄毓民分裂，梗系不如仇思达啦。因为佢喺其中里边啊嘛，佢喺风眼里边讲佢嘅嘢，你其他人再评论佢，你点够佢讲嘅嘢爆啊？所以而家呢个世界咧，所有是非网台啦，包括我哋啦，唔好够胆讲话政论，是非网台全部都 view 跌晒。咁讲一讲啦，因为咁样牵涉少少嘢啦。就是呢有个靓女十八岁，咁呢就牵涉呢个旺角暴动，咁呢就而家呢就正式起诉佢，咁呢佢呢就喺提堂嘅时候呢佢就潜咗个台湾，咁我要求政治庇护，第一冇政治庇护台湾，第二台湾唔会介你返嚟，因为呢香港曾经好多揸香港身份证啊，包括雷洛啦，啊，包括曾志伟个老豆啦，啊，全部潜咗过去，啊，包括而家我哋嗰个叫做黄坤啦，喺嗰边俾人路人勒索啦，但佢唔翻嘅，因为佢要面对官司，可能要坐监。喺好多人心目中坐监系好可怕嘅，吓，但系更可怕嘅就系你将香港嘅亲人朋友，你将会得到嘅机会，你喺呢一刹那你放弃咗，然后去到台湾做一个黑人。你香港真係有事面对两三年行为良好跪喺度，你始终都会过到。但係你去咗台湾你係一世人。係冇身份证嘅情况底下係一世人。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佢嘅决定，但系咧系唔系系一个啱嘅决定咧，同埋值唔值嘅决定咧？唉，我要坐监啊，我走去啊，唔使坐监，梗系值啦，梗系唔系啦。你喺一个咁嘅时候，你要选啱一件对你最有利嘅事，最有利嘅事唔系坐监，最有利嘅事就系翻嚟认咗佢坐监求情。既然拎唔到身，想办法将佢嘅损害减到最低，然后重新嚟过。你重新嚟过喺香港都仲有根有强，你去台湾重新嚟过，你乜都冇。所以做人嘅嘢要谂清楚，甚至佢屋企人都应该俾一个好嘅，即系我曾经讲父与子。我个仔有啲事发生咗，我做老豆嘅，佢想咁样， 咁我会话俾佢听，可唔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，然后分析俾佢听，可以行两有另外嘅两三个选择，或者更多，可能比呢个好，跟住俾佢再拣一次。呢个系父母同朋友家人嘅责任。所以咧喺呢件事里边，即系讲翻少少时事啦，就系而家咁样讲。楞少少大湾区啦，因为咧二十分钟，咁根本上咧因为冇 view， 我其实咧就想停一停啊，咁但系因为冇 view， 咁啊夹硬啊做两节啦，咁我都有嘢讲嘅，去大湾区咁啦，我哋嘅法治，我哋嘅三权分立不停咁受到大陆嘅冲击，同埋香港本身嘅人为咗利益而不停咁破坏紧，千疮百孔。中国点样强大，点样盛啊？我哋被边缘化，但系只要一到一带一路同埋呢一个大湾区成立嘅时候，我哋嘅香港价值就会出现咗噶啦。啊，金融啊，融资啊，借你嘅法治啊，合同啊，金融服务啊，同埋呢个文件啊，会计制度啊，就全部需要香港合作。你睇下梁振英啊，佢不停咁讲，近期不停，可能因为冇注意，一个个摆咗个注意喺 UGL 事件，但佢不停咁讲，即系话俾你听，香港嘅价值就系佢所讲呢啲，而大陆亦都承认咗系你系呢啲，但系佢哋不停攞只手落嚟搞乱佢，搞乱佢，搞到死为止。如果大湾区真系有用嘅，第三跑仲起嚟做乜啦？用深圳机场、珠海机场咪得咯？港珠澳大桥仲要嚟做乜嘢啊？都大湾区咯，各有嘅城市定位出嚟咗噶啦嘛，系咪啊？咁啊，既然咪全个大湾区嚟分工咯，吓、啊、香港容纳唔到咁多游客，咪想办法既然做咗口岸咯，啊开多咗莲塘口岸啊，其他口岸咯，咪喺深圳转乘车落嚟咯。吓、啊，或者嚟到香港嘅时候转乘车上去深圳咯，过珠海咯，越绝对容易做到嘅。咁香港嘅大白象工程基本上都唔需要咁多，包括高铁。既然大湾区成立咗之后，各司其职，各有各嘅本位，即系而家嘅好兴啦，本位。但系佢又不停咁同你讲。中国政府，我哋需要香港嘅，香港咧嘅法治咧啊，有嘅价值嘅法治啊，金融融资啊，股票市场啊，同埋会计制度咧，点样点样？你呢头话唔系三权分立，咁你而家就讲法治嘅重要，系咪好矛盾呢？每一次都系咁样去破坏紧香港嘅剩余价值，然后当有需要嘅时候。香港呢啲剩余价值又要帮你发挥最大嘅作用。喺我眼中，一带一路呢同埋呢个大湾区呢係唔会做得好㗎。咁上次讲咗啦，即係上次讲大飞岸天下讲咗啦，一带一路点解做唔好啦，即係基本个因素。大湾区都系。如果你需要香港嘅融资各样嘢，法治系统，咁香港本身就系做紧，唔使特登帮你大湾区去做，亦都唔需要融入你，因为系唔能够融入你，佢先做得到啊嘛。佢融入咗你，佢仲点做呢？吓、啊，就系、是、因为用两地嘅差异啊嘛。咩叫一国两制啊？两制就系因为又可以发挥到佢最大嘅作用啊嘛。所有嘅做生意嘅都要明白，每一笪地方有每笪地方嘅优势，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香港人系咁样，所以我有时都会笑嘅。香港人咪即系大陆人，但系香港人因为喺英国统治嘅情况底下，去建立咗一套文官系统，而能够令到香港人喺某一啲地方嘅时候咧，佢发挥到佢应该有嘅，守得住嘅。虽然破坏紧，但依然喺好多层面度咧，只要一冲击到底嘅时候， 就搏命。包括我哋香港人嘅普世价值，虽然而家吓本土派啊、热狗啊、高慧贤小姐啊，日日喺度唔知喺度讲乜啦，啊，不停喺度做呢啲啊，冇乜所谓。每一个嘢都系印象嚟，包括我哋香港人，唉，大陆抢生飞，噏下当真，冇了解。你唔使当佢，我哋帮佢手，你只要当佢一个客，我哋赚佢钱，呢个好重要。因为等于做生意，打开门，唔好话中国大陆啦，新加坡、美国都嚟，因为打开门就做生意。食四方饭，我讲嘅。你只要当佢你嘅其中一个客就得噶啦，唔使特别偏重佢，喺某一个情形去配合佢，但系又唔使倚重佢，因为你嘅客不能太单一。呢个做生意，你可以定位上系迎合佢，但系你处事方面就要用一个普世价值同埋一个最高标准嚟做。呢个系做嘢应有嘅，同埋个方向先系啱。因为如果大陆，唔需要你香港嘅深圳、广州咪做到啦，或者江门都做到，因为佢需要香港就是、需要你香港原本有嘅嘢，咁你争硬佢都要投降，因为佢需要你，而你需要佢嘅时候就你投降，冇乜必要噶。林郑亦都系开始反击嘅时候，佢都反击，因为佢咧。早班唔齐人，凉粉留低，有某几个凉粉留低，有啲尽量都走啦，即係想话赶你走，搵到人咪赶你走囉。但係最重要嘅三思都留低，咁袁国强係因为佢有留低嘅因素，唔係佢要用返袁国强。咁另外呢，肥仔中呢亦都未必係凉粉嘅人，其实係争个陈茂波。好似中央策划政策组，以前係刘少佳，而家係赵善波。林郑已经出嚟讲啦，我唔会用翻赵善波，呢、这个先就系头号凉粉，而不是陈茂波，系咪啊？相对都知道啦，赵善波叫左王，同张志光合流合谋合流啊，两个都冇得留低，而林郑公开先下手为强讲，中央政策组负责人。个位置悬空佢，然后就招收二十几个僆仔入嚟呢度，重新制定政策，做啲年青人政策。所以咧，林郑不是 2.0， 唔好搞错。佢亦都讲，公开讲，嗱，七月一号埋班啦。林郑公开讲，有好多人唔能够留低。佢系不停咁同中央官员系有沟通嘅，佢讲呢番说话唔系讲俾我听，系讲俾中联办听。我唔系靠晒你，我都有我自己发声嘅渠道，话俾对方听，上高听，然后我哋重新组一个班子，所以佢都话啦，港独都系一个伪命题，咁上下意思啦。推动港独系一小撮人啫，喺香港。不能成势，亦都未能成一个势，系林郑寻日讲嘅。佢冇配合到张德江，冇配合到梁振英同埋呢个张晓明嘅说话。当佢咁样讲嘅时候，肯定后台有人撑腰先讲得。呢、这个了解中共同中央嘅官场气氛都系。我哋呢有多人话。有啲讲两个钟成寨啦，啊闹人闹得好劲嘅，唔知讲乜嘅，有 Berry 妈啦，其实唔系嘅，佢真系 OK 嘅，佢控制咗节奏感好强，比我强，要承认佢系嘛？内容就唔敢讲啦，老萧可以好清晰、好简单咁用十分钟交代一件事，好难得，可长可短，我努力紧学紧，希望学得到啦，因为老萧讲嘅。我讲咗十八年呢套嘢，你都学唔识，再讲十八年你都冇用啦，啱唔啱啊？啱，讲得啱。所以我之前试过做两分几钟节目，做八分钟节目， 做唔同类型嘅节目，佢希望可以控制到个节奏。呢一节咧讲到呢一度啦，下节咧我想讲翻失败论啦，因为今个礼拜冇乜时事讲大陆嘢，咁啊要考虑下，因为咧牵涉到人物，自己咧又冇办法咧，即系暂时可以有时间过滤咗。咁啊，仲有咧就系我想讲一本港漫嘅，咁咧就系呢个《封神记》郑建和嘅。其实咧，你只要睇郑建和，你就知道雨伞运动同埋一个起源系点样。其实佢就讲紧一个小子，佢本身咧系同一个族人，但系咧就俾人哋老豆老母咧就俾个族人杀咗，然后跳翻出嚟，跟住佢反抗最极权嘅，因为天神族打败咗神族之后咧，就互相竞逐，互相竞逐嘅时候咧，想办法咧能够讲和嘅就讲和，能够讲唔和嘅就打。然后到最终得到和平，其实讲呢件事得到呢个普世价值嘅，佢好多桥段都同而家香港嘅政治或者世界嘅政治吻合嘅，所以和仔系真系坚嘅，所以咧西游如果大家咧有19蚊真系要买，呢节讲到呢度，下节翻嚟。